好似我记得老萧咁样评个芒果佬啊嘛，最中意话芒果佬最中意依招，佢都系而家用紧依招嘅啫，一模一样。 即系打人招啦，打人哋踩打踩人哋抬高自己啊嘛。咁你其实你低贱频道都系咁样噶，佢闹嗰啲都系咁样噶。 喂，佢做嗰啲系咪贱过人哋？仲即系呃人买骨灰庵又马拉楼，即系两样嘢都冇投资价值嘅，即系仲衰过人叫人买嗰啲末日轮嘅。真系， 唔系即系你每日轮都有机会突然间爆啊，爆可能爆50倍噶嘛，有机会你个股价突然间一个大反弹系嘛，可能抽升上去，但系你啲唔同嘛，你啲系冇希望噶嘛，你啲咧其实咧就等于卖商场汤铺一样嘅，汤咗俾你咧，你嗰份咧就基本上永不翻身噶啦，过澳门嗱唔系买骨灰庵，将你谂住买骨灰庵嘅钱咧一口过买对子，你有机会赢10倍翻嚟啊，输咗咪输咗，横掂都输晒嘅。是不是即是呢他那个节目呢我觉得应该加两个字就好完美啦，大家亦都冇口实，就是做你老母中国人生意。他就是做你老母做你这班老母臭屁中国人的生意咋嘛，是不是喂，骨灰庵是中国人买的，我未见过鬼佬买，有日本人买。 系啊，有人喂，唔系喎，你我见到你哋有个 page 有人回应咗，话唔系喎，喺外国都 争住买骨灰庵系嘛？ 喺外国都有骨灰庵，佢哋话日本都有。 哦，系啊，正国神社系嘛？好多人都好， 人哋冇介个位出嚟卖噶嘛，个问题系， 即系日本人有啲摆喺屋企噶嘛。 是中国人够蠢先买骨灰庵，我都觉得啊，老实讲啊，身为中国人买骨灰庵是正常，因为中国人特别蠢嘅，最蠢的人先买骨灰庵。而家呢班人咧就系最蠢嘅中国人的生意嘛，啱噶，佢写明排头喎，做你老母中国人生意啫嘛，我搵鸠你中国老母混柒啫嘛。 因为咧，其实就系点解中国人会买骨灰庵呢样嘢咧？唔摆喺屋企咧，就系、是、因为中国人有一个传统思想咧，就是、认为生人同死人唔可以住喺同一间屋里边啊。 系， 即系你其他地方嘅人就冇呢一种禁忌嘅。 东南亚咧，佢哋有啲人咧，即系墓园咧住喺个坟嘅前面啊，或者上面啊咁样噶喎。好似嗱，马来唔知马来西亚、印尼定系菲律宾啊，有其中有啲国家都系咧，佢哋有啲好大嘅墓园，里面住满人噶，咁啊做佢哋咧祖先咧就葬喺度，跟住上面起间屋，跟住喺度守埋，自己住埋。咁当然唔系多，唔系周围都系啦，但系佢哋有啲咁嘅习俗嘅， 即系就唔怕咯，即系巴无禁忌咯，人哋先进啲嘛，即系个谂嘢方法系得中国人系咁契弟嘅咋，即系你其实都系自己亲人嚟嘅，佢死咗都系你亲人啦。但就唔可以住埋一齐噶啦，因为死咗就。 佢系族人，你系个老豆老母系你碾死嘅，咁你咪等佢骨灰庵咯。你惊佢翻嚟揾你报仇系嘛？夜晚翻嚟碾颈，喂，嗰、那个你亲生老豆老母，你怕咩摆屋企？ 同埋系都系保佑你噶啦，即系点会影响到？有啲人就话摆咗喺度就会影响咗你嗰个运啊，或者收入啊啲咁样噶嘛。 如果是这样啊，即是你都不报，你都不念你那个养育之恩啦，那个父母对你的养育之恩啦，就算几即是天下无不是之父母，是不是先，即是你点都要记父母的养育之恩的嘛，是不是，就算你生的时候即是都不是很孝顺，你死的时候摆屋企都 OK 啩，是不是，不用一定要走去整个骨灰庵啊。 所以我讲个题外话，我之前呢有个朋友去结婚呢，我来了打破禁忌啊。我叫佢结婚嗰日咧，走去和合石拜一拜佢阿妈先， 通知佢阿妈啊，话俾佢听佢结婚。 系啊，着住套裙褂嗰啲咧，走上和合石啊，即系通常啲人话啲喜 都扭教 咩啊？点样扭教？ 其实都扭教，你着住个裙褂去拜山， 帮佢行啊嘛。 系啊， 搵人孭佢咯，搵人孭佢上山咯。 都行到嘅，都行到嘅，即系又唔会话太难行嘅。即系大家啲人咪呆咗咯，点解个花车会走上嚟和合石嘅嗰啲咁样？系啊。 喂，正常喎，呢个其实先啱礼数喎， 系啦，冇错啦， 系嘛？ 咁冇理由个妈孤零零喺度噶嘛，你哋喺度 happy 喺度饮宴食饭咁。 你嘅喜悦，你都想向先人分享啊嘛？ 系啊， 大家都系而家中意讲 share 啊嘛，分享 sharing 咁样吓，唉。即系有时中国人，我觉得好迂腐得嚟咧，好又抵俾人搵笨柒嘅，系嘛？你骨灰庵呢个产物就系、是。 叫做咧度身订造出嚟揾中国人笨柒嘅。咁一 夹埋啲风水师啊，夹埋啲风水师嚟搞嘅呢堂呢单嘢，因为以前都冇呢啲嘢噶，你谂下边度有嘅？ 以前 系 冇要呢个， 冇几廿年前冇嘅，冇骨灰咁呢回事嘅。 以前系要成副葬噶嘛。即 其实咧， 因为你唔够位，系你唔够位啦，因为地冇咁嘅地方，唔俾你成副咁样落去啦，咁你咁就咪度呢样骨灰咁出嚟咯。 系，但系如果你系火葬嘅话咧，你已经变咗灰啦嘛。你如果变咗灰嘅话，其实你用个盒装住，你摆喺边度都系一样咯。你唔需要摆喺一个即系宝福山啲咁嘅位噶嘛，冇必要噶嘛。你屋企摆个盒都冇位咩？唔通又唔会啊？ 系咪先有啊？系啊，一尺乘一尺啫嘛，点会屋企冇得摆啫？ 咪咯，所以我就唔明点解啲人系都要买一个骨灰庵，我系完全唔明啊！劏房都够位摆噶，老老实实。 我唔系啊，我以前咧就听过咧，唔系好似而家啲人咁做啊，将咧骨灰庵摆，将啲骨灰庵咧吓摆喺保银行嘅保险箱入边。 哦，我都听过，我都听过，最近有啲人 系 摆保险箱度。 其实都唔系而家噶啦，讲紧十几年前已经有人咁做，因为平啊嘛，银行保险箱。但系随住保险箱越嚟越少咧，啲银行啊执笠啊有剩咧，今日升展嗰单嘢，成个保险箱攞咗垃圾桶咧，系嘛，攞咗去堆填区咧，今日啲人先惊啊，先去保险箱抄翻嗰啲骨灰出嚟啫嘛。 咁你摆屋企咪安全咯，日日都有人睇住，即系你成日都唔喺屋企啫。 系即系唔系我觉得呢样嘢咧，你一系你如果真系惊，你咪撒落大海咯，系嘛？最紧要有心嘅啫，你都见唔到个人。喂，佢真系保唔保佑你都唔知啦，系咪啊？如果佢有法力保佑你啊，呢个世界冇穷人啦、啊，乞衣都有父母噶，佢父母死咗都会保佑佢噶，系咪啊？ 讲翻， 即系我觉得太中国人，即系中国人嗰啲迷信咧，其实讲出嚟真 系 好好笑。 系啊，咁嗰阵时 即系抵啲人呃钱， 所以嗰阵时啲人话：哎呀，曾荫权点解做咗特首？跟住就话，因为咧佢唔知几多年 风水好，佢老豆撞得风水好。 系啊，唔知。因为几年，即系佢做特首之前嘅几年，就嗰个老豆就再撞咗，唔知喺边一度，跟住就所以风生水起啦，嗰啲咁样。我心谂，咦，咁依家俾人坐监喎，咁点啊？ 嗰个龙穴改咗，嗰个风水改咗啦嘛。 咁曾荫权唔知噶，咁唉，即系啲咪嗰啲讲唔通噶嘛，因为有时呢啲嘢同埋 好惊啊。佢帮衬个风水师咧唔够法力啊，佢要帮衬一个有法力啲嘅风水师啊。因为咧以法力咧，嗱呢个我最在行。当年有个叫做咧，好似叫梁锦豪系嘛？ 梁锦豪系啊， 系啦，嗰个当年佢就咪就系听咗嗰个叫做 陈振聪 讲咧，因为佢犯咗官非嘛，陈振聪就教佢咧烧1000蚊纸嚟化解，咁佢咧。舍得嘅都有当时讲紧90年代呢1000蚊纸都好大咁样张吓，咁佢要烧好多1000蚊纸，佢唔舍得，佢系改烧100蚊，咁跟住咧就真系坐到监，咁佢问翻嗰个叫做陈振聪，喂，点解啊？你又教我嘅，咁你系咪真系烧1000蚊纸啊？系，我唔舍得，我改咗烧100蚊纸，唉，屌你老尾，唔怪得啦，法力唔够啊嘛，100蚊纸，系嘛 ？ 一样嘅啫。一样嘅啫，所以咧，曾荫权一定系请嗰个风水师法力唔够，要请另外一个啦。 我觉得呢啲都系呃人嘅，即系真系。 听讲佢系天主教徒嚟嘅，吓点解信呢啲嘢嘅吓？ 我谂唔关佢事，咁系系 吹水吹出嚟， 师借佢个名嚟穿凿附会嚟 cap 水嘅啫，即系你好似嗰个神婆咁，之前我哋都上集都有提过啦。咁啊，大致停咁睇，识卦睇，识睇风水，识睇条春咩？如果你识睇风水啊，就唔使搞到自己咁卵急，即系咁卵唔掂啦，系咪先？ 我引证过去一单，跟住佢话有一单咧喺屯门嘅某个酒家咧系去睇风水嘅，咁跟住就话：哎呀，你睇下佢做得唔好啊，都好好生意啊嘛，嗰啲咁样。跟住我后屘我啱啱嗰一排去再睇咧，咦转咗手咯已经，即系转咗第二间集团。我心谂：咦，你唔系话你同佢睇风水好劲咩？生意好到？ 哦，就系唔使做咯，好到唔使做咯。 我帮你解释啊，因为咧唔系啊，因为嗰条友咧俾唔足嗰啲叫做俾唔足嗰啲风水钱，咁所以咧佢报咗嗰阵出嚟咧，即刻帮佢解咒，咁啊所以咧就冇生意咯，咪执笠咯。嗱，我帮你谂埋解释啦， 咁都得啊？ 系嘛？讲下风水老德啊，陈振聪唔使唔使坐监啦、啊，笑死人真系，系咪先？我啊真系唔捻信嘅，咪呃大佬都呃大佬老德呢啲嘢咧。就老实讲啦，真系咧，又系呃知呢啲愚蠢嘅中国人嘅啫，系咪先？ 真系噶， 喂， 你风水咁好快嚟系嘛？嗰阵时又话讲到连港督府啊，嗰阵时港督府都有风水，日本人部落嘅阵系嘛？喂，咁捻犀，咁捻高法，你日本就唔会亡啦，就唔会输啦，系嘛？就应该赢啦，系咪先？ 所有呢啲都系有好多样嘢嘅，佢哋嗰啲风水佬就讲有天时地利人和噶嘛，咁我净系可以帮你吹旺嗰、那个人和嘅啫，即系你风水好嗰啲人咪和气啲咯，咁样，即系佢其实佢哋嗰套嘢都系唔得嘅。 我两睇， 如果得嘅话， 佢哋应该成日讲一样叫吹吉避凶啊嘛，你都避唔到凶，曾荫权都坐埋啦。 系咯， 陈振聪自己都坐埋啦，你咁咪唔 系佢避咗空啦。嗱，风水师嘅讲法又唔系咁嘅。 系 嗱，陈振聪本来应该要终身监禁噶啦，而家 冇错啦， 坐几年抵咗啦，系嘛？即系本来咧，阿曾荫权咧个劫咧就避唔过嘅，有人去刺杀佢嘅，咁而家佢坐监就全保住条命，仲唔系 work 咗风水？ 屌你讲晒， 系啊，佢系咁啊。是很戆居的，即是信那些人就很戆居，我是完全不明白的。真 的。其实挺可怜，我觉得香港的社会就是为什么风水师可以找得那么风生水起，真是太多蠢人了。 不是，因为呢现在多除了香港蠢人之外还多了很多大陆蠢人。现在麦玲玲找到那么多亿呢，就是因为有班大陆的蠢人。那他看 TVB, 哦，这个麦玲玲风水师啊，喂，book到爆晒的麦玲玲。他回大陆看风水发到不清楚的。不过看他那些就个个扑晒街肯定。喂，你喺大陆做生意系嘛？喂，有咁多政策风险，咁多嘢，一争少少就扑街噶啦嘛！你仲信个风水师讲？哎，呢度摆个边度摆棵树，嗰度摆个金钱，咁就化煞乜乜乜，收你500万。喂，老实讲啊，咁捻容易啊，个个都出嚟做生意啦，点解做风水师啊？系咪先？喂，租云峰最赚钱系咩？系买楼买铺系嘛？如果佢真系识嘅话，佢系识得买海防道啦。佢都唔识睇风水，因为风水话噶嘛，孤阴不生，独阳不长。海防道嘅铺唔买得嘅，喂，海防道嘅铺一个值3亿，啊，系升得最劲嘅铺嚟嘅。咁喂，所有风水嘅嘢都破晒嘅呢啲嘢，系嘛？咁就系咯，你要睇风水买唔到海防道咯，系嘛？ 冇嘅，其实生人嘅地方咧就冇风水嘅，风水不嬲都系阴宅嘢嚟嘅，即系好老实讲，即系而家嗰啲人系乱咁噏嘅啫。即系你做生意又话有风水，其实有咩风水啊？你个铺。即系其实环境学，即系如果你科学啲嚟讲就系、是，你如果整到个铺人人都舒服嘅，咪多人去咯。如果你整到个逼逼结结嘅，咁就冇客啦。好简单嘅道理啫。你睇下嗰啲 Uniqlo 嗰啲点解会咁好生意？去到边度都好生意嘅，全世界都好生意嘅。点解啊？因为佢就系识得设计嗰个铺嘅摆位啊嘛，同埋设计嗰啲货系掂啊嘛。如果你啲货唔捻掂啊，乜都假啦！呢个世界。 哦，超级市场、 啊、即系风水冇用， 即系超级市场嗰啲咪系咯，佢跟翻条路嚟就设计噶嘛，即系你一入门口咧就会摆啲，唔系一开头就会摆啲好新鲜啊，嗰啲好 colourful 嘅蔬菜喺度咧，你留意一下，摆啲咩沙律啊、蔬菜喺度吸引你啲目光色啊，嗰啲有啲靓嘢卖，好新鲜嗰啲咁样咯，咁跟住中间先至会卖啲可能零食啊或者其他杂货嘅，咁去到临尾嘅时候咧就会有啲糖果啊，即系去到咁 cashier 啲糖果啊，佢就因为咧通常多啲细路仔咧，佢哋唔扭计啦，咁就父母咧就临尾去到 cashier 就会买啲嚟奖励俾佢哋咯，嗰布局会系咁样其实。 全部都系即系全部都系同嗰个环境啊嗰啲咧，同埋心理学有关嘅。老实讲啊，我之前节目讲过噶啦，睇风水，老实讲啲风水佬唔捻使睇风水嘅，山顶一定好嘅，系嘛？慈云山一定唔好风水嘅，唔捻使睇嘅，系嘛？秀茂坪一定唔好风水嘅，屌你老尾！仲有啊，你去租铺边度做生意好？喂，尖沙咀咧、啊，旺角实好风水噶，系咪先啊？牛头角可能争啲咧，沙头角一定冇生意做嘅，你喺嗰度。喂，我喺嗰度搞放题，沙头角开放题啊！笨，屌你老尾，边度使睇风水啫？ 冇关系， 即系戆捻鸠，系嘛？喂，有啲地方 做偏门嘅人就要谂呢样嘢，即系做偏门嘅人咧，因为就可能即系会睇呢啲嘢，睇迷信嘅嘢睇得重啲。但系如果你做正行生意咧，其实就冇需要咁样。 即系风水嗰啲系心理学。即系环境学都系心理学嘅一种。嗱，老实讲啊，你住间屋背山面海，系嘛？又向南，一定好风水噶。一个人住得舒服，系咪？你一入到间屋，你都舒服啲，系嘛？喂，你又西斜，系嘛？嗰间屋又细，一定唔好风水噶啦。 系嘛？ 同埋仲要睇埋一样，其实睇嗰个数据啊，同埋嗰个经济环境系点样，同埋睇埋政治噶嘛。你所以你见咧，唔知 Tony 你有冇见到啦？尖沙咀近住系咪彩星嗰度啊？有间咩英皇咩钟表嘅咪霸咗个地下好大个铺嘅，近住地铁站出口嘅。你见到佢而家拍晒乌蝇冇生意喎。我成日都经过噶，系冇噶，都冇人落嚟买名，冇大陆人落嚟买名表咯。 唔系啊，而家所有嗰啲珠宝生意都唔够做噶。吓、啊，你嗰啲铺，喂，以前好风水嘛，而家唔好风水啦咩？ 而家北水冇向南流，因为只要阿习先生真系失势啦，咁啲北水南流咧，咁咪好风水咯。即系其实而家就 系 咁样啊， 所以 即系风水就系大形势。 系啊， 事实就系咁啦，就系咁啦。 喂，你广东道咧，以前都有咁多吉铺噶，广东道系好好生意噶，海防道又系。嗰阵时我有个啲有啲客咧话俾我知，系啲大陆客系去海防道买虫草，系买十六斤啊，一个客，成条海防道俾你扫鸠晒，扫埋看，系啊，十六斤虫草啊，几千斤啊，十几二十万一斤噶，买十六斤虫草买翻送礼咯。系嘛？喂，用公款消费啫嘛，啊啲钱阿公嘅，跟住咧就系、是、啊，喂买翻嚟，佢有着数，大家都有着数。喂，当时真系嘅，一盘攞一盘，攞条门，攞条拍四条出嚟，笃笃笃三只，唔要啊，其他要晒。 哇！ 喂，咁样张单就千几万噶啦。你而家边有呢啲客啫？喂，当时嘅生意真系吓死你，所以咧，嗰啲罗素街可以由四五十万一只铺炒到二百二十万一只铺，仲有标行去抢，因为咧佢生意有做嘛，一个客就翻嚟啦，唔怕交租啊。而家冇晒你而家咪跌翻落去六廿万、七廿万啦，而家冇晒啦嘛，系咪？咁你话系咪而家风水唔好？系咪地运改咗啊？喂，罗素街唔会个地运永远都咁好噶啦。系嘛？不过问题冇咗嗰啲大 咁班咁班风水佬吓，咁班风水佬可以话飞星改变啊嘛，话个天气嘅天道改变啊嘛，话我嗱阿习大佬 咪习近平 系咯，天道改变咯，啊阿江泽民、习近平啊，咩相生相克啊，吓、啊、天命改变啊，咁可以咁拗噶嗰班友仔。 系嗱，风水佬咧 套嘢自圆其说啦。 系，绝对系啦，咪即系咧，我哋呢啲节目咧，其实咧就有一个少少，即系咧令到人哋嗰个思维咧，希望开阔啲，你谂多啲唔同嘅思维，谂多啲唔同嘅角度吓、啊，因为咧有时人咧好狭隘嘅，你因为咧你由细到大你接受嗰啲事物咧，系令到你会令到人咧会有啲排外，又或者咧对啲新事物你系唔接受嘅，因为你习惯咗你嗰套模式啊嘛，大陆人都系噶，喂佢共产党。由细到大系嘛，由呢个摇篮到坟墓都系共产党照顾，佢哋成套思维，梗系共产党思维嚟噶啦嘛，佢哋谂嘅嘢，无论点进步都好，出咗去留学去美国去加拿大留学，翻到嚟佢个思维冇变嘅，因为咧由细到大嗰种嗰个叫做咧，你个土壤系种咗啲咩出嚟唔同嘛？问题就系我哋咧，喂你喺香港呢个社会咁发达，资讯咁发达嘅社会咁开放，你应该咧系接触唔同嘅嘢，每样一样嘅睇下啊，边啲啱边啲错系嘛？唔好匿埋对眼啊，摸到条象尾，哎呀象咪同绳一样咯，系嘛？而家好多人都系咁噶嘛，而家。 因为同埋你啲风水佬咧，有时系利用咗人哋嗰种即系可能佢运滞啦，或者系啦恐惧啦，或者可能佢觉得，咦，点解我会咁样嘅咧？或者点解我会差咗咁多嘅咧？就会 你睇相，你任何人去睇相啊？呢个世界梗系当衰先去睇相噶啦。嗱，你会啱中咗六合彩去睇相啊？跟住咧扮到好兜踎，诶、哎，师傅，我呢排好运滞啊，你可唔可以指点下我啊？跟住转头屌你老母咯，我琴日中咗三千万六合彩啊，你唔加钱，系咪会唔会噶嘛？你唔会好如意好风光又升咗职啊，升啱升到做警务处长去睇风水噶系咪啊？跟住炖咗冬菇掉咗去沙头角去洗手水塘，你先会去要求睇风水，想去改运啊，系嘛？或者总生机噶啦，系咪啊？ 拱余生嗰阵咯， 咪系咯，搵 条边俾佢咯。 一定系好唔愿意嗰阵时先会去寻求呢啲嘢噶嘛，所以咧，我哋除咗系即系令到人哋咧，唔好有啲咁迷信，又要咧令到你自己嗰、那个即系点讲啊，识得谂多啲。喂，你有时咧，真话老实说话系好难听嘅，系嘛？好似我哋专门讲啲说话咪难听咯，系嘛？ 我哋睇啲，我哋睇咗啲留言就知噶啦。我哋讲啲嘢就顶唔顺嗰啲人， 喂，我哋始终好多好多人嗰啲死穴嘅，你一讲出嚟，喂，你又话你唔系中国人，你系专做中国人生意，你后面加个两个字咪应晒咯，系咪？就冇人话你唔啱啦，系嘛？ 冇啊，好多人接受唔到我哋呢个节目嘅风格啦，即系可以咁讲。同埋有啲人就认为话，有我见到一个留言啊，睇到都好抑郁嘅。即系就有一个人咧就话，我哋呢啲班人咧都唔喺香港住，香港嗰啲系你知乜春啦、啊，即系个意思系咁啦。咁你仲有咩资格讲香港嗰啲嘢啊？咁好捻简单呢、這个世界，即系你哋所有香港人咧，咁咪住自己围内，自己斗自己咯。因为 冇错， 因为咧嗰啲香港嗰啲政客咧，好似李柱铭嗰啲咧，或者黄之锋嗰啲，都系要去外国充电的。是吧，你如果你如果 你是为什么搞八公联署啫， 是咯，看啊。 一样啫嘛。 喂， 我 不知 你 是什么。 关人哋鸠事咩，屌你点会理你啫，系咪你要搞八公联署，小事事都搞。原因都系你想外界嘅人即系、支援你嘛。Yeah. 因为呢个全世界而家资讯咁发达，你希望呢喂全世界嘅舆论都关心。都会支援你嘛？嗱，佢哋讲个问题咧，讲得好好嘅。佢哋话：，你哋成日都话啲人唔了解外国啊，所以咧你系笑鸠人。喂，你系将嗰啲谬误香港人以为好了解外国啲谬误讲出嚟俾你听，呢个第一点。第二点，你系用一个外国人嘅角度睇翻香港，讲个事实俾你听。喂，我哋外国人系点样睇你啲香港人嘅？系嘛？等佢哋咧，喂，你知道人哋点样睇你先系嘛？喂，而家唔系，佢哋系即系咧。呢个咪好封闭咯啲思想， 系啊，所以就好抑郁。香港人从来唔系咁样嘅，即系我认识嘅香港人，我喺九十年代仲喺香港住，即系就同埋我系不断枕住都系成日翻香港。即系我以前我认识的香港人就唔系咁封闭，即系而家咧，我认为咧好多比较思想比较开放啲嘅香港人咧，其实好多都上咗大陆做嘢。 系，呢个可以系。 即系我系完全唔明嘅，即系有啲人佢哋好抗拒大陆，佢其实冇必要啊。你要搵水嘅话，其实都系要去大陆噶啦。即系好多情况下都系嘅。咁我就唔认为，即系话同大陆有接触嘅人就等于系鬼咯。咁有好多人咧宣扬呢一样嘢嘅人咧，自己喺大陆有生意嘅， 系， 即系好有 好多好多 呢啲真系好无耻嗰啲人， 系。 系好多呢啲人啦，即系咧口 实大把生意啊， 就算冇生意都好啊。喂，你嘅目标咧就系中国人，但系你嘅标题咧就系歧视中国人，系嘛？咁冇问题噶。不过你唔好做啲中国人净系中国人先会做嘅嘢嘛，系咪？你应该卖下鹅肝酱啊嘛，呢啲中国人唔会好多人食噶，系嘛？因为胆固醇高啊嘛。 或者学老萧咁样卖韩牛咯，唔好卖 韩牛， 唔好卖中国牛。 系啊。咁讲真啦， 生同饮食咯， 唔系佢韩牛嘅对象都系中国人嘅啫，系咪？冇韩国人会帮佢买，唔系帮衬买韩，系咪？ 不过老萧讲道啲啦，老萧佢冇话自己唔系中国人，佢一直都系承认自己系中国人嘅，即系呢一样嘢就即系大家如果讲嘅嘢同做嘅系一致嘅咧，我哋系唔会批评嘅。但系如果一啲人讲嘅嘢同做嘅完全相反咧，咁我哋又会踢爆佢咯。 哦，啱啊！我哋系要将啲口是心非讲出嚟啫嘛，即系而家啲人点会讲呢样嘢啫？咪芒果佬咯，系咪？喂，佢收人哋嘅钱就冇问题，系嘛？佢收人哋嘅嗰啲，佢同嗰啲叫建制派揽头揽颈就冇问题，系咪？一身讲，喂，收咗50,000嗰个叫做咩啊？收咗嗰个刘梦50,000捐款就话人哋系匪类通匪系嘛？喂，一捻样，你同刘皇发咁捻索啊？中到啊！新界福星系嘛？咁你又讲咩啊？猛龙嗰啲咩龙船系赢马，你有冇份中啊？咁你又话人哋通匪系嘛？边个通匪啊？边个先系匪啊？系嘛？即系咧，佢啲徒子徒孙咧，好热衷讲呢啲嘢嘅。 或者啲可能 而家咪去咗快必度咯？快必就系佢徒子徒孙啦。即系虽然佢哋冇即系冇交流嘅，但系咧真正嘅徒子徒孙就系快必呢种人咯。 其实 样嘢都睇唔过眼嘅， 即系快必咧同黄杨达咧，我觉得系唔同老豆、唔同老母嘅亲生兄弟，基本上咧都系佢哋嘅所有嗰啲行为咧都十分之接近，喺怕事啊，喺收缩方面咧都系一模一样嘅，讲就大大声，做咧就唔见人啊，跟住咧但系黄杨达个坚持好似 长，好似耐过佢少少。即係佢起碼佢有部分都會堅持，可能因為揾到食啦，係嘛？咁快邊咧就唔見有堅持嘅，啲嘢做完咧好快就放棄嘅啦，轉頭過一頭半個月就放棄嘅啦，啊！所以佢永遠都唔會成功咯，係咪？即係點樣？喂，舊年嗰個雷動點樣雷啊？佢都係黃仁達高票過佢，係嘛？ 啊，冇辦法嘅，有樣嘢，我認為佢。好大嘅问题就系连即系佢做得好肉酸啊嘛，好多嘢都 系啊， 即系完全唔尊重人噶嘛，即系有少少唔同意见就唔尊重噶啦。 系啊，佢系唔会尊重人噶，系继续 啊。系啊，佢梗系老凤啦，好似诶佢诶九东嗰阵时，即系选九东嘅时候，佢攻击谭香文嘅力度系劲过攻击阿热狗嘅程度噶嘛。 哦，一样咧，佢同热狗系一模一样噶嘛。最紧要咧，佢觉得佢大家系同光谱嘅人啊嘛，梗系攻击咗你先啦。 我真系 咁啊！但系因为黄仁达同佢已经唔同光谱啦嘛，佢已经唔能够吸黄仁达嘅客啦嘛，咁佢成功嘅呢样嘢，呢样嘢佢成功噶，成功噶。 佢一早就塑造到谭香文系唔会有任何票啊，即系唔够票啊，一早就塑造呢样嘢出嚟，咁佢咪多票咯？ 系啊， 谭香文佢得到嘅选票咧，系仲即系差唔多少过去龙星选区嘅选民嘅。 系啊系啊，因为即系你讲冇机会咪弃保咪俾人弃咗咯，系咪一样嘅啫嘛？所以咧，同呢方面咧，啲人又觉得啊，而家啲人就捧一死一出嚟，就会觉得佢有机会赢咯。因为咧，当时俾人弃保啫，如果你唔弃我，我咪赢咯，系嘛？ 佢傻啦！我讲而家香港港岛区啊。其实建制派求其派一个人出嚟，已经赢更啦。 佢未必 需要。 如果你泛民即系一条飞嘅话咧，就未必。如果因为咧，始终系加埋你数票咧，都系即系我觉得都系多少少嘅。你个补选啊，因为一直只咪补选，未必建制派未必赢到嘅。 但系泛民 你要睇咩人？ 但系泛民 你要睇咩人？ 系咯，泛民都唔会惊俾一死一界票啊嘛。 惊啊！ 如果泛民。即系泛民即系有一个人系初选成功，咁一四一亦都唔，我觉得佢亦都唔够胆话出嚟，即系要选埋一份嘅系嘛，冇咁无耻系嘛。 但系汤家华嗰个组织佢会派人出嚟噶嘛，所以佢系咪都？ 但系汤家华已经冧咗噶， 佢组织冧咗啦咩？ 唔系，我知佢嘅个人形象已经。即系你系泛民 大帽啊，佢博大帽，同埋佢有啲基本盘嘅，佢自己嗰啲律师有朋友嘅。即系 嘉华咧，其实严格嚟讲，佢攞啲咩票咧？佢系咪只能够攞嗰啲叫做咩土共嘅票咧？而家 唔系，我又认为唔系，因为其实好多人系唔系好理政治，即系尤其是系香港岛。因为我嘅睇法咧就系，大家都跌晒眼镜啊！嗰阵时阿叶柳点解会咁劲咧？佢啲票多到爆晒咧，跟住我发现咗，我同嗰啲香港啲朋友讲倾偈，咁佢话其实叶柳做好多嘢噶，成日搞嗰啲咩讲座噶，即系佢系 target 咗一班嗰啲即系有公关嗰啲人啊，即系佢就点样投资啊？佢唔系浅蓝嘅，都其实佢咩光谱都杀你嘅，点解咧？佢就系佢做投资讲座， 嗯。 佢揾嗰啲基金经理啊嚟讲，有一次揾咗陆东添， 佢喺个汇贤致富度搞啊嘛， 系啊，佢所以就聚咗一班人噶，就算最初佢可能嗰个政治光谱都系黄嘅，跟住听下，我叶柳呢个人都 OK 喎，即系你知噶啦，即系有公翻嗰啲人一定唔会投票俾冇公翻嘅人噶嘛，即系你职业政棍我都睇唔起你啦，全世界都系咁噶， 都系。 所以葉柳其實聚了很多人的。如果葉柳派一個人出來，葉柳在後面幫他搖旗吶喊的話，這個位置肯定是葉柳的。港島的人 的想法，因為葉柳他做事很精，今次他就玩事了，他就即是國歌法這樣，他就說，我一向都是用廣東話唱的啦。喂，你就知道葉柳這個人很有智慧，他知道幾時玩 事，你知道嗎？在吸緊客的。 是啊。 吸翻啲， 一个擦边球 啊， 一个擦边球嘅方式，两边都唔会得罪。 系啊，叶柳即系叶柳系 系呢个人系好精噶，即系佢唔系浪得虚名啊嘛，呢个人，同埋样唔熟嘅共产党亦都认定佢系。 系，即系港岛区咧，讲真啦，即系咧，叶刘攞咁多票咧，都系港岛区嘅人，都系嗰种，佢哋嗰种咧，即系攀附权贵嗰种心态咧，都仲系好重。即系咧， 我觉得系精英心态多过权贵心态， 或者系搵食 扭入 搵食啊。 其实唔系我，佢觉得 叶刘做过公务员，我觉得系佢嘅出系佢嘅强项，系咪咧？ 其实都系因为佢攀到权贵，所以咧攞到咁多票。你见咧讲有钱讲成功系嘛？嗰、那个叫做 黄维基 啊啊啊，黄维基系咪唔够票都争啲啊？咁系咪因为呢个纯精英咧？我觉得而家唔系，即系咧啲人都系中意攀附权贵， 同埋叶刘真系做咗地区嘢，即系佢搞嗰啲地区嘢就系你喺中环翻工嗰啲人应该都收过去嗰啲即系嗰啲传单啊剩啊，即系佢搞嗰啲。讲座，佢根本就唔理你系咪喺嗰度住，佢任你去嘅，即系嗰啲投资讲座啊，咩基金乜春啊嗰啲，总之好多搞好多嗰啲嘢噶佢，唔系即系唔系完全冇做地区嘢，真系所以人哋话咩理念型政党都系撒狗气，即系我又认为人哋都系要，就算连叶刘呢啲。都是靠阿爺嗰啲票啦，都是要实干嘅，佢自己要有实力先得噶嘛，你自己都冇实力嘅。 唔系理念型政党咧，即系老实讲啊，佢就算大班出嚟选，而家再选都未必有得赢，系咪？何况你喺大班旗下一个小角色，系咪做一个节目，俾你做多100年都冇机会噶啦。即系我觉得好笑嘅，系啲唔会，即系唔系好明点解有啲人会咁自大嘅，真系。 佢唔系佢，我最觉得惊讶嘅咧，唔系佢一个人自大啊嘛，系有一班人同佢一齐癫啊嘛，即系呢一样嘢我先至系唔捻明啊。 唔系呢样嘢其实系老萧害死佢嘅，即系咧明明都唔系，咁啊老萧讲到佢系，咁所以而家咪使咗一班人老咯，系嘛？咁当然呢班人系越嚟越少噶啦，睇佢之前得翻8000多票，再选有几多票咧？我谂都唔会过10000噶啦，一定。 所以某程度上，可能香港咧惯唔系惯咗，可能流行咗一样叫围炉文化，即系可能你个 Facebook 你 like 咗某啲 page， 或者可能你 follow 咗某啲 page 嘅，你睇嚟睇去嘅资讯咧，都系嗰类嘅嘢嚟噶啦。咁你就你嗰 Facebook 就 系 你个脑咯。你再睇翻啲 comment， 全部都系同声同气噶啦。如果再有一个入嚟踩场嘅，咁你咪癫咯。 系啊， 系啊，大家都系个井底里面啫嘛。 唔系佢哋咧，唔接受其他人嗰啲意见嘅，呢个系真嘅。即系咁讲真啦，有时人类咧，其实都未必会个个接受人哋意见，因为有时唔啱听嗰啲咧，系咪先？呢个好难嘅，呢个 唔系净系天性就唔系接受，天性就唔系接受唔同意见嘅人嘅讲嘅嘢嘅，即系好似即系我哋呢种。做法嘅人咧就比较少啲，即系你两边都听啊，或者蓝丝讲咩，我哋都会从一个，即系佢哋点解要咁做咧？我哋系理解啊嘛。你譬如做生意嗰啲人，梗系要攀附权贵啦，或者出嚟要做善事，即系做大事嘅人，佢哋梗系唔可以好似我哋呢啲咁样，即系有嗰句讲嗰句啦，系咪先？ 啱啊。 即系佢哋就算系要同你对抗，佢都只可以暗地里对抗啊嘛，即系。共产党咁强，你表面上梗系话好啦爱国嘅乜乜乜乜，但暗地去做咩？你冇人知噶嘛？ 啱啱，其实真系即系好多嘢咧，你要睇翻你做嘅嘢咯，唔系话讲咯。有时讲喂，好多时好无奈噶嘛，讲嘢系嘛，你未必可以，未必个个人都可以讲佢心里面嗰句说话嘅。我哋咧系尽可能将我哋嘅心底说话讲出嚟咁解。 仲有好老实啦，如果你真系咁劲啊，即系你讲到就真系做到啊，点样啊？你睇下芒果佬，佢咪同陶杰合照，一齐食饭，又话向佢吐口水嘅，又要打斥佢嘅。 而家唔 系咯， 打嚟嘅 系佢你搞错晒啦，点解？许留山搞错，嗱吐口水即系话同佢湿吻啊，明唔明啊？即系好爱陶杰啊，你知唔知啊？打柒佢其实就唔系打，即系打者爱也嘛。芒果佬嘅意思就系、是，所以佢就好啦爱陶杰，所以一齐食饭咯，跟住之后一齐去爆房咯，反正都系两头插噶啦。阿陶生， 芒果佬好似唔系嘛？芒果佬， 我唔知道，我讲笑嘅啫。 芒果佬应该唔系嘅， 唔系，应该唔系嘅。佢系美丽华少妇嗰种，不过可能揾得太劲咯，有啲傻傻地咯。而家啊，唔知啊，陶生都啱嘅，可能佢想做做嗰个南亚人咯，整到佢啲血，整到佢啲血滴到落个脚踭度咯。 我哋今次超时咗好多咯，大家仲冇继续要 讲啊？头先嗰个应该 cut 咗佢啊，因为呢啲真系唔系好适宜出街。 陶杰嗰度 系啊，系啊。我哋一个有文化有少少收嘅， 即系我系复述老萧嘅啫，不过都唔系咁好啦。 其实啱嘅，即系咧，即使陶杰有呢样嗜好咧，其实咧就唔能够我哋攞出嚟嘲笑嘅。啊，即系问题，你要佢讲翻佢嗰啲，佢嗰个讲法唔啱，咁我哋要批评系嘛？咁佢个人嗰啲性喜好，我哋系要尊重。 系啊， 系啊。 咁差唔多咯，今日 差唔多啦，系啦。 超晒时喎， 系超晒时，变咗三节啦，三节有多应该，好啦， 系啦，冇假啦， 够啦够啦， 系啦， 好，下个礼拜再见， 好啦，拜 拜， 拜拜。